Wie war Ihr Name bitte? Yang Fang. Ja, richtig.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Ja, das mache ich.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Hier ist Ihr Zimmerschlüssel. Danke. Gute Nacht. Gute Nacht. 在刚才对话里的 Good Nacht 是晚安的意思。Zimmerschlüssel 是房间钥匙。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Guten Abend. Guten Abend. Ich habe ein Zimmer bestellt. Wie war Ihr Name bitte? Yang Fang. Ja, richtig.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Ja, das mache ich.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Hier ist Ihr Zimmerschlüssel. Danke. Gute Nacht. Gute Nacht.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18课关于乘坐火车、轮船和飞机的一些表达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18, prendre le train, le bateau, l'avion. 在进入新的内容以前，请大家听一段小对话。 Bonjour Mademoiselle Durand. Bonjour Monsieur Gaston. Comme vous êtes arrivé tôt? Oui, parce que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ard et je me lève à 8 heures. Vous partirez en Angleterre cet après-midi? Oui, j'y vais en avion. 在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日常活动的一些表达法。最后一句话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短语。En avion, 意思就是乘飞机，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法国的公共交通事业很发达，加上国土面积不大，所以可以乘坐火车往来于各城市之间。 S'il vous plaît, quel train dois-je prendre pour aller à Lyon? 请问去里昂应该坐哪趟车？在询问别人的时候，出于礼貌，应先说一句 S'il vous plaît。另外，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可以用 prendre 这个动词，坐火车就是 prendre le train, 坐轮船 prendre le bateau, 坐飞机 prendre l'avion. S'il vous plaît, quel train dois-je prendre pour aller à Lyon? S'il vous plaît, quel train dois-je prendre pour aller à Lyon? 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去那里旅行就更应该坐火车了。因为那里有很多的葡萄园。 À quelle heure part le train pour Bordeaux? 去波尔多的车几点开？去什么地方的车应该说 le train pour 加上地名。同样，去巴黎的飞机就应该说 l'avion pour Paris。句中还有一个动词 par 是由原形动词 partir 变来的，意思是出发。 À quelle heure part le train pour Bordeaux? À quelle heure part le train pour Bordeaux?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车票的表达法。 Je veux un billet de couchette pour Marseille pour le 26. 我要买一张26号去马赛的卧铺票。票一般用 billet 这个词来表达，如 l'avion， 而表示卧铺票时可以说 billet couchette。 Je veux un billet couchette pour Marseille pour le 26. Je veux un billet couchette pour Marseille pour le 26. 购买车票时必须说明是单程票还是来回票。 On va faire une réservation. Vous voulez des billets aller simple ou aller retour? 我们就去订票。你们要单程票还是来回票？ Faire une réservation 意思就是预定，预定车票、机票、房间等等都可以。请注意，单程票可直接说 un aller simple， 来回票就是 un aller retour。 On va faire une réservation. Vous voulez des billets aller simple ou aller retour? On va faire une réservation. Vous voulez des billets aller simple ou aller retour? 我们学过了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应用 prendre 这个动词。下面再看一个短语。 Comment voulez-vous y aller? En bateau? 您打算怎么去？坐船去吗？法语里表示旅行方式时常用这样几个短语，坐船 en bateau， 坐火车 par le train， 坐飞机 par avion。 Comment voulez-vous y aller? En bateau? Comment voulez-vous y aller? En bateau?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S'il vous plaît, quel train dois-je prendre pour aller à Lyon? À quelle heure part le train pour Bordeaux Je veux une couchette pour Marseille pour le 26. On va faire une réservation. Vous voulez des billets aller simple ou aller retour? Comment voulez-vous y aller? En bateau? 我们再读一遍。 S'il vous plaît, quel train dois-je prendre pour aller à Lyon? À quelle heure part le train pour Bordeaux? Je veux une couchette pour Marseille pour le 26. On va faire une réservation.Vous voulez des billets aller simple ou aller retour? Comment voulez-vous y aller? En bateau?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乘坐火车、轮船的一些表达法。尽管法国有高速列车，铁路事业很发达，但在与飞机的竞争中仍处于劣势。法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是法航 Air France。 Le 2 avril,Il y a le vol 102 d'Air France, départ à 9h20. 4月2日,有法航102航班,上午9点20分起飞。航班用 vol 这个词表达。Départ 是动词 partir 的名词形式,意思也是出发。 Le 2 avril, il y a le vol 102 d'Air France, départ à 9h20. Le 2 avril,Il y a le vol 102 d'Air France, départ à 9h20. 乘坐飞机时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20公斤。 Combien de kilos de bagages puis-je apporter avec moi? 我能随身携带多少公斤的行李？ Les bagages 表示行李的意思，经常用复数形式。 Combien de kilos de bagages puis-je apporter avec moi?Combien de kilos de bagages puis-je apporter avec moi? 有些飞机在中途需要停靠，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表达。 Le trajet de Beijing à Paris est de 16 heures, y compris une escale d'une heure à Sharjah. 从北京到巴黎要飞16小时，其中包括中途在沙加停留一小时。Le trajet 指的是路程、旅程。Y compris 是一个短语，意思是其中包括。 Escala 就是中途停靠的意思。当然现在乘坐法航的班机从北京到巴黎只需要10小时就够了。 Le trajet de Beijing à Paris est de 16 heures, y compris une escale d'une heure à Sharjah. Le trajet de Beijing à Paris est de 16 heures, y compris une escale d'une heure à Sharjah. 当飞机快要起飞时空中小姐会对您说这样一句话。 Mesdames et messieurs, l'avion va bientôt décoller. Veuillez serrer votre ceinture de sécurité.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大家系好安全带。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的说法，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甚至还说 “Mesdames, Mesdemoiselles, Messieurs”。 Décoller 是起飞的意思 ，ceinture de sécurité 就是安全带。汽车上也需要系好安全带。 Mesdames et messieurs, l'avion va bientôt décoller. Veuillez serrer votre ceinture de sécurité. Mesdames et messieurs, l'avion va bientôt décoller. Veuillez serrer votre ceinture de sécurité. 到达机场时，空中小姐又会对您这样说。 L'avion arrive à Paris dans 5 minutes. La température du sol est de 15 degrés. 飞机再过五分钟就到巴黎了。目前的地面温度是摄氏15度。到达用 arriver 这个动词加上一段时间时，表示的是多长时间以后。表示温度为多少度时，不要忘了 de 这个介词。 La température est de 15 degrés. L'avion arrive à Paris dans 5 minutes. La température du sol est de 15 degrés.L'avion arrive à Paris dans 5 minutes. La température du sol est de 15 degrés.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Merci de votre aimable attention et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300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3课，祝贺、祝愿。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13 урок.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пожелания. 不知您课后是否复习了上一课的内容？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03页，听一段对话。 Сначала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небольшой диалог. Вот и время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и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для нас. Да что вы, благодарить не за что. Думаем, что вы к нам еще приедете. Спасибо.Мы тоже будем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ас у себя в гостях. Мы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бываем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ере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ивет всем нашим знакомым. Спасибо. Ну, до свидания.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У меня тень бентуйха. Вот и время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И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для нас сделали. Да что вы, благодарить не за что. Думаем, что вы к нам еще приедете. Спасибо, мы тоже будем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ас у себя в гостях. Мы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бываем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ере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ивет всем нашим знакомым. Спасибо. Ну, до свидания.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有关告别的用法。对话中的最后一句是祝愿的话。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俄罗斯人如何表达祝愿和祝贺。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07页。在向别人表示祝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祝贺您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为了表示诚意，您可以说 Сердечно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衷心的祝贺您 Сердечно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Сердечно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祝贺什么用 с 加上第五个表示，例如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节日快乐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做一些替换练习，请大家看108页，由我来说汉语，请大家翻译成俄语。现在我们开始，生日快乐。 С днем рождения. С днем рождения. 新年快乐。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三八节快乐。 С днем 8 марта. С днем 8 марта. 圣诞节快乐。 С Рождеством. С Рождеством. 当有人远道而来或者是旅行归来的时候，您可以对他说 С приездом. 欢迎到来 С приездом. С приездом. 当我们通过别人转达问候时，可以说 Передайте мо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Наташе. 请向 Наташа 转达我的问候。 Передайте мо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Наташе. Передайте мо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Наташе.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这几个句子复习一下。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С днем рождения.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С днем 8 марта. С Рождеством. Передайте мо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Наташе.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表达祝愿。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доровья и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祝愿您幸福、健康，并在工作中取得成绩。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доровья и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доровья.И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在俄语中，祝愿谁，谁就变成第三格，祝愿什么，什么变第二格。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Желаю вам долгих лет жизни. 祝您长寿。 Желаю вам долгих лет жизни. Желаю вам долгих лет жизни. 我们再来看看祝您成功用俄语怎么说 Желаю удачи. Желаю удачи. 动词 желать 后面也可以接动词不定式，比如 Желаю вам удачно выступить. Желаю вам удачно выступить. 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Желаю вам весело провести время. 祝您过得愉快。 Желаю вам весело провести время. Желаю вам весело провести время. 当别人去度假时，我们可以对他说 Желаю вам хорошо отдохнуть. 祝您休息好。 Желаю вам хорошо отдохнуть. Желаю вам хорошо отдохнуть. 让我们把刚才这几个句子再重复一下。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доровья и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Желаю вам долгих лет жизни. Желаю удачи. Желаю вам удачно выступить. Желаю вам весело провести время. Желаю вам хорошо отдохнуть. 在临睡前，人们会互道晚安。晚安用俄语说就是 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在饭前，人们会互相祝愿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祝您好胃口。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祝您健康，用俄语是这样说的。 Будьте здоровы. Будьте здоровы. 对生病的人，我们应该说 Не болейте, поправляйтесь,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йте. 不要生病，祝您早日康复。 Не болейте, поправляйтесь,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йте. Не болейте, поправляйтесь,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йте. 我们再把刚才这几句复习一下。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Будьте здоровы. Не болейте, поправляйтесь,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йте. 我们再听一遍。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Будьте здоровы. Не болейте, поправляйтесь,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йте.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课的语法是动词过去时，请大家课后阅读一下。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大家了解一下俄罗斯有哪些节日，以便到时候向您的俄罗斯朋友表示祝贺。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рузь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о чем мечтал.